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4集，碎瓷片崩裂一地，点点血迹如红梅，滴滴答答绽放在碎片上。柳福一的身子顺着灶台无声地滑了下去，伏在了地上。 柳大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回头让你打回来。 林妙妙心跳不止，两脚在不自觉地抽筋着。她以一个非常扭曲的姿势，咬牙拖着柳福一的身体移了个位置，扶着他坐着靠在灶台边。她的几缕长发遮住了脸，妙妙将她的脸摆正，头发理好，看起来像是坐在地上小憩。地上残局拿脚拨到一边，他从袖中抽出仅剩的那五张符纸，因手抖得厉害，抽了三次才抽出来，手心都让汗打湿了。他一面按照木瑶教他的阵法，绕着柳福一在地上贴符，一面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生怕一个不注意，幻妖便闻声而来，掐断他的脖子。最后一张符纸贴好，几张符纸上的字迹同时闪烁起来，相互感应，表明他贴的位置没有偏差，即刻便能生效。林妙妙拍拍裙子站起来，倒退着走出了符纸围成的圈。临到门口时，以门边靠着的竹竿猛地将砂锅一拨，陶瓷砂锅从桌上滚落到了地上，轰鸣着破碎，发出了巨大的响声。他扔下竹竿，转身飞快地跑出厨房。走廊不受光，几乎漆黑一片，靠着梁上冷红的六角灯照亮。他拎着裙子敏捷地跑过时，六角风灯便随风而动，垂下的流苏来回旋转。他闪身进了厅堂，藏在巨大的屏风背后，透过屏风的缝隙能看到正在修剪指甲的幻妖扔下剪刀，跳下圈椅，狐疑地往厨房走去。小小的女孩走路像猫儿，几乎没有声音。 柳哥哥，怎么了？ 幻妖走远了。屏风背后那间始终锁着的房间吱呀开了一条缝，妙妙透过门缝看见了木瑶清冷的琉璃瞳。木瑶冲他点了点头，旋即无声掩上了门。六角风灯的摇晃慢慢停止，地上恍惚的一团红光不再变幻，一切重归寂静。林妙妙湿透的后背贴在冰冷的墙面上，几乎把自己站成一根柱子。如果运气正常，幻妖一旦靠近被打昏的柳福一，就会被那五张符纸聚成的阵暂时困住。木瑶要趁此机会进入幻妖的房间，去夺柳福一的心脏。按他们商量好的，妙妙站在房门口望风，一旦形势有变，即刻敲三下房门，提醒木瑶出来。他一个人站在屏风背后，惴惴不安地盯着转角，好几次盯花了眼，杯弓蛇影地看到了幻妖的衣角。房间很大，以一张绣着青竹的屏风为分隔，一分为二。靠门是十娘子和李准睡的大床。这些日子，幻妖令柳福一睡在这里，以便供他随时差遣。床上的帐子规规矩矩地挂着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床单上不见一丝褶皱，是柳福一的风格。木瑶淡笑。房间本就只靠烛火照亮，还有屏风隔挡一层，显得昏暗暧昧。木瑶的目光逡巡一周，没有发现异常，绷紧脊背绕过了屏风。屏风后是一张小床，枕头旁边有几只被开膛破肚露了棉絮的布偶东倒西歪，有小老虎，也有娃娃。布偶旁边是鼓起的枕头，这个枕头对于五岁的女孩来说显得有些高了。木瑶缓缓靠近，伸出纤长手指将枕头掀开了一个角，枕下果然有一只成人巴掌大小的漆黑盒子， 他的心跳急促，将盒子抽出来。盒子口上以小儿涂鸦的笔法画着一只锁，却紧紧闭着。他两手一掰，没能打开。这锁原是幻妖画的封印。他背上汗水湿透衣衫，一手搂住那硬物，一手在怀里迅速摸出了一张符纸，盖住了锁。符纸贴上的刹那，扭了一下，起了咒，即刻燃成了灰烬。他不信邪，又贴了一张，符纸再次飞速地烧掉了。灰烬滑落的同时，木瑶忽然发现盒子上画的锁消失了。他心中一喜，颤抖地用手掀开盒子，瞳孔蓦地放大，盒子里空空如也。恍惚中有微风掠过他头顶，烛火诡异地四下摇摆，满是虚影乱晃。他猛地抬头，六福一面色铁青似鬼，无声无息地坐在窗口，正面无表情地望着他。他倒退两步，裙摆摇晃，地上闪亮的几个点骤然浮现，汇成个圆，像铁笼子的底盖等着收网。这时地宫猛然晃动起来，恍惚中让人有种船行水面的错觉。随即清辉如水当头泼下来，泼成了一条银亮的光带，月光照亮的地方甚至可以将屏风上绘画的几丝雅墨照射得分毫毕现。裂隙开了，林妙妙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按照原著剧情，要等幻妖正面对上木瑶才需要打开裂隙借天地之力，可是他们都已经提前行动，事情还算顺利，幻妖一去就没回来，厅堂里只有他一个人，裂隙怎么突然就开了呢？他死死盯着紧闭的那扇房门，心想，难道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木瑶还是出事了？身前一道黑影掠过，带着一阵混合着花香和甜腻的气息，他被人推着倒退几步，踉踉跄跄退进了黑暗里，随即被猛地压在了墙上。脊背骤然挨在冰凉的墙面，他本能地想要逃离，那人已经贴了上来，用身体将他死死挟制在他与墙面之间，在他尖叫出声之前一把捂住了他的嘴。林妙妙瞪着眼睛，看到屏风缝隙里掠过幻妖红色的衣角。小女孩阴郁无声地走回厅堂，面无表情地环绕一周，没有发现他们，又走了出去。触到幻妖扫视的眼神的瞬间，林妙妙打了个哆嗦，她睫毛轻颤，低眼往下看，黑暗里伸手不见五指，再看也是枉然。心跳一阵紊乱，刚才若没有这一躲，她就是暴露在幻妖面前的活靶子。二人紧紧贴在一起，她的睫毛快要扫到她胸口的衣襟上，他几乎被木生的气息包围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